第113回，忏素冤，凤姐托村玉，是旧汉，情婢敢吃狼。话说赵姨娘在寺内得了暴病，见人少了，更加混说起来，唬得众人都恨，就有两个女人搀着。赵姨娘双膝跪在地下，说一回哭一回，有时爬在地下叫饶说：“ 打伤我了，红胡子的老爷，我再不敢了。” 有一时双手合着，也是叫疼，眼睛突出，嘴里鲜血直流，头发披散，人人害怕，不敢近前。那时又将天晚，赵姨娘的声音只管暗哑起来了，居然鬼嚎一般，无人敢在她跟前，只得叫了几个有胆量的男人进来坐着。赵姨娘一时死去，隔了些时又回过来，整整的闹了一夜。到了第二天，也不言语，只装鬼脸，自己拿手撕开衣服，露出胸膛，好像有人拨他的样子。可怜赵姨娘虽说不出来，其痛苦之状实在难堪。正在危急，大夫来了，也不敢诊，只嘱咐办理后事吧。说了起身就走。那宋大夫的家人再三央告说：“ 请老爷看看脉，小的好回禀家主。” 那大夫用手一摸，已无脉息。贾环听了，然后大哭起来。众人只顾贾环，谁料理赵姨娘？只有周姨娘心里苦楚，想到 做偏房测试的下场头不过如此，况他还有儿子的，我将来死起来还不知怎样呢。 于是反哭的悲切。且说那人赶回家去回禀了，贾政即派家人去照例料理，陪着环儿住了三天，一同回来。那人去了，这里一人传十，十人传百，都知道赵姨娘使了毒心害人，被阴司里拷打死了。 又说是连二奶奶只怕也好不了，怎么说连二奶奶告的呢？ 这些话传到平儿耳内，甚是着急，看着凤姐的样子，实在是不能好的了。看着贾琏近日并不似先前的恩爱，本来事也多，竟像不与他相干的。平儿在凤姐跟前只管劝慰，又想着邢王二夫人回家几日，只打发人来问问，并不亲身来看。凤姐心里更加悲苦，贾琏回来也没有一句贴心的话。凤姐此时只求速死，心里一想，邪魔息至。只见尤二姐从房后走来，见进床前说：“ 姐姐，许久的不见了，做妹妹的想念得很，要见不能，如今好容易进来见见姐姐，姐姐的心机也用尽了。咱们的二爷糊涂，也不领姐姐的情，反倒怨姐姐做事过于苛刻，把她的前程去了，叫她如今见不得人。我替姐姐气不平。” 凤姐恍惚说道：“ 我如今也后悔我的心忒窄了，妹妹不念旧恶，还来瞧我。” 平儿在旁听见说道：“ 奶奶说什么？” 凤姐一时苏醒，想起尤二姐已死，必是她来索命，被平儿叫醒，心里害怕又不肯说出，只得勉强说道：“ 我浑身不定，想是说梦话，给我捶捶。” 平儿上去捶着，见个小丫头子进来，说是 刘姥姥来了，婆子们带着来请奶奶的安。 平儿急忙下来说：“ 在哪里呢？” 小丫头子说：“ 她不敢就进来，还听奶奶的示下。” 平儿听了点头，想凤姐病里必是懒怠见人，便说道：“ 奶奶现在养神呢，暂且叫她等着，你问她来有什么事？ 小丫头子说道。 他们问过了，没有事，说知道老太太去世了，因为没有报才来迟了。 小丫头子说着，凤姐听见，便叫 平儿，你来，人家好心来瞧，不要冷淡人家。你去请了刘姥姥进来，我和她说说话。 平儿只得出来请刘姥姥这里坐。凤姐刚要合眼，又见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走向炕前，就像要上炕似的。凤姐着忙，便叫平儿说， 哪里来了一个男人跑到这里来了？ 连叫两声，只见风儿小红赶来说， 奶奶要什么？ 凤姐睁眼一瞧，不见有人，心里明白，不肯说出来，便问风儿道， 平儿这东西哪里去了？ 风儿道， 不是奶奶叫去请刘姥姥去了吗？ 凤姐定了一会神，也不言语。只见平儿同刘姥姥带了一个小女孩进来说， 我们姑奶奶在哪里？ 平儿引到炕边，刘姥姥便说， 请姑奶奶安。 凤姐睁眼一看，不觉一阵伤心，说， 姥姥你好，怎么这时候才来？你瞧你外孙女儿也长得这么大了。 刘姥姥看着凤姐骨瘦如柴，神情恍惚，心里也就悲惨起来，说， 我的奶奶怎么这几个月不见就病到这个份儿了，我糊涂的要死，怎么不早来请姑奶奶的安？ 便叫青儿给姑奶奶请安，青儿只是笑，凤姐看了倒也十分喜欢，便叫小红招呼着。刘姥姥道， 我们屯乡里的人不会病的，若一病了就要求神许愿，从不知道吃药的，我想姑奶奶的病不要撞着什么了吧。 平儿听着那话不再理，便在背地里扯他。刘姥姥会意，便不言语，哪里知道这句话倒合了凤姐的意，扎争着说， 姥姥你是有年纪的人，说得不错，你见过的赵姨娘也死了，你知道吗？ 刘姥姥诧异道， 阿弥陀佛，好端端一个人怎么就死了？我记得他也有一个小哥，这便怎么样呢？ 平儿道， 这怕什么，他还有老爷太太呢。 刘姥姥道， 姑娘你哪里知道，不好死了是亲生的，隔了肚皮子是不中用的。 这句话又招起凤姐的愁肠，呜呜咽咽的哭起来了，众人都来劝解。巧姐儿听见她母亲悲哭，便走到炕前，用手拉着凤姐的手也哭起来。凤姐一面哭道， 你见过了姥姥没有？ 巧姐儿道， 没有。 凤姐道， 你的名字还是他起的呢，就和干娘一样，你给他请个安。 巧姐儿便走到跟前，刘姥姥忙着拉着道， 阿弥陀佛，不要折杀我了，巧姑娘，我一年多不来，你还认得我吗？ 巧姐儿道， 怎么不认得，那年在园里见的时候我还小，前年你来我还和你要隔年的蝈蝈，你也没有给我，必是忘了。 刘姥姥道， 好姑娘，我是老糊涂了，若说蝈蝈我们屯里多得很，只是不到我们那里去，若去了要一车也容易。 凤姐道， 不然你带了他去吧。 刘姥姥笑道， 姑娘这样千金贵体，绫罗裹大了的， 吃的是好东西，到了我们那里，我拿什么哄他玩，拿什么给他吃呢？这倒不是坑杀我了吗？ 说着自己还笑，他说， 那么着，我给姑娘做个媒吧。我们那里虽说是屯乡里，也有大财主人家，几千顷地，几百牲口，银子钱亦不少，只是不像这里有金的有玉的。姑奶奶是瞧不起这种人家，我们庄稼人瞧着这样大财主，也算是天上的人了。 凤姐道，你说去，我愿意就给。 刘姥姥道， 这是玩话罢了，放着姑奶奶这样，大官大府的人家只怕还不肯给，哪里肯给庄稼人？就是姑奶奶肯了，上头太太们也不给。 小姐因她这话不好听，便走了去和青儿说话。两个女孩倒说得上，渐渐的就熟起来了。这里平儿恐刘姥姥话多，搅烦了凤姐，便拉了刘姥姥说， 你提起太太来，你还没有过气呢，我出去叫人带了你去见见，也不枉来这一趟。 刘姥姥便要走，凤姐道， 忙什么，你坐下。我问你，进来的日子还过得吗？ 刘姥姥千恩万谢地说道， 我们若不仗着姑奶奶， 说着指着青儿说， 她的老子娘都要饿死了。如今虽说是庄稼人苦，家里也挣了好几亩地，又打了一眼井，种些蔬菜瓜果，一年卖的钱也不少，尽够他们嚼吃的了。这两年姑奶奶还时常给些衣服布匹，在我们村里算过得的了。阿弥陀佛，前日他老子进城，听见姑奶奶这里动了家，我就几乎唬杀了，亏得又有人说不是这里，我才放心。后来又听见说这里老爷生了，我又喜欢，就要来道喜，为的是满地的庄稼来不得。昨日又听说老太太没有了，我在地里打豆子，听见了这话，唬得连豆子都拿不起来了，就在地里狠狠地哭了一大场。我和女婿说，我也顾不得你们了，不管真话谎话，我是要进城瞧瞧去的。我女儿女婿也不是没良心的，听见了也哭了一回子，第二天没亮就赶着我进城来了。我也不认得一个人，没有地方打听，一定来到后门，见是门神都糊了。我这一糊又不小，进了门找周嫂子，再找不着，撞见一个小姑娘，说周嫂子她得了不是了，撵了。我又等了好半天，遇见了熟人才得进来。不打量姑奶奶也是那么病。 说着又掉下泪来。平儿等着急，也不等他说完，拉着就走说， 你老人家说了半天口干了，咱们喝碗茶去吧。 拉着刘姥姥到下房坐着，青儿在乔姐那边。刘姥姥道， 茶倒不要，好姑娘，叫人带了我去请太太的安，苦苦老太太去吧。 平儿道， 你不用忙，今儿也赶不出城的了。方才我是怕你说话不防头，招得我们奶奶哭，所以催你出来的，别思量。 刘姥姥道， 阿弥陀佛，姑娘是你多心，我知道，倒是奶奶的病怎么好呢？ 平儿道， 你瞧去妨碍不妨碍？ 刘姥姥道， 说是罪过，我瞧着不好。 正说着，又听凤姐叫呢。平儿急到床前，凤姐又不言语了。平儿正问风儿，贾琏进来，向炕上一瞧，也不言语，走到里间气哼哼的坐下。只有秋桐跟了进去，倒了茶，殷勤一回，不知叽叽喳喳的说些什么。回来，贾琏叫平儿来问道：“ 奶奶不吃药吗？” 平儿道：“ 不吃药，怎么样呢？” 贾琏道：“ 我知道吗？你拿柜子上的钥匙来吧。” 平儿见贾琏有气，又不敢问，只得出来到凤姐耳边说了一声。凤姐不言语，平儿便将一个夹子搁在贾琏那里就走。贾琏道：“ 有鬼叫你吗？你搁着叫谁拿呢？” 平儿忍气打开，取了钥匙，开了柜子，便问道：“ 拿什么？” 贾琏道：“ 咱们有什么吗？” 平儿气得哭道：“ 有话明白说，人死了也愿意。” 贾琏道：“ 还要说吗？头里的事是你们闹的，如今老太太的还短了四五千银子，老爷叫我拿宫中的地账弄银子，你说有吗？外头拉的账不开发使得吗？谁叫我印这个名儿，只好把老太太给我的东西折变去卖了，你不依吗？” 平儿听了一句不言语，将柜里东西搬出，只见小红过来说：“ 平姐姐快走，奶奶不好呢。” 平儿也顾不得贾琏，急忙过来，见凤姐用手空抓，平儿用手攥着哭叫。贾琏也过来一瞧，把脚一跺道：“ 若是这样，是要我的命了。” 说着掉下泪来。凤儿进来说：“ 外头找二爷呢。” 贾琏只得出去。这里凤姐愈加不好，凤儿等不免哭起来。乔姐听见赶来，刘姥姥也急忙走到炕前，嘴里念佛，捣了些鬼，果然凤姐好些。一时王夫人听了丫头的信，也过来了，先见凤姐安静些，心下略放心，见了刘姥姥便说：“ 刘姥姥你好，什么时候来的？” 刘姥姥便说：“ 请太太安。” 不及细说，只言凤姐的病，讲究了半天，彩云进来说：“ 老爷请太太呢。” 王夫人叮咛了平儿几句话，便过去了。凤姐闹了一回，此时又觉清楚些，见刘姥姥在这里，心里信她求神祷告，便把风儿等支开，叫刘姥姥坐在头边，告诉她心神不宁，如见鬼怪的样。刘姥姥便说：“我们屯里什么菩萨灵，什么庙有感应。”凤姐道：“ 求你替我祷告，要用贡献的银钱，我有。” 便在手腕上褪下一只金镯子来，交给他。刘姥姥道：“ 姑奶奶不用那个，我们村庄人家许了愿好了，花上几百钱就是了，哪用这些？就是我替姑奶奶求去，也是许愿，等姑奶奶好了，要花什么自己去花吧。” 凤姐明知刘姥姥一片好心，不好勉强，只得留下说：“ 姥姥，我的命交给你了，我的乔姐儿也是千灾百病的，也交给你了。” 刘姥姥顺口答应，便说：“ 这么着，我看天气尚早，还得赶出城去，我就去了，明儿姑奶奶好了再请还愿去。” 凤姐因被众冤魂缠绕害怕，巴不得她就去，便说：“ 你若肯替我用心，我能安稳睡一觉，我就感激你了。你外孙女儿叫她在这里住下吧。” 刘姥姥道：“ 庄稼孩子，没有见过世面，没得在这里打嘴，我带他去的好。 凤姐道：“这就是多心了，既是咱们一家，这怕什么？虽说我们穷了，这一个人吃饭也不碍什么。” 刘姥姥见凤姐真情，落得叫青儿住几天，又省了家里的脚使，只怕青儿不肯，不如叫他来问问，若是他肯就留下。于是和青儿说了几句，青儿因与乔姐儿玩得熟了，乔姐又不愿他去，青儿又愿意在这里，刘姥姥便吩咐了几句，辞了平儿，忙忙地赶出城去，不提。且说栊翠庵原是贾府的地址，应该省亲园子，将那庵圈在里头，向来食用香火并不动贾府的钱粮。今日妙玉被劫，那女尼呈报到官，一则后官府积道的下落，二则是妙玉基业不便离散，依旧住下，不过回明了贾府。那时贾府的人虽都知道，只为贾政心丧，且有心事不宁，也不敢将这些没要紧的事回禀。只有惜春知道此事，日夜不安，渐渐传到宝玉耳边，说妙玉被贼劫去，又有的说妙玉烦心动了，跟人而走。宝玉听得十分纳闷，想来必是被强盗抢去，这个人必不肯受，一定不屈而死，但是亦无下落，心下不甚放心，每日长吁短叹，还说这样一个人自称为槛外人，怎么遭此结局。又想到当日园中何等热闹，自从二姐姐出阁以来，死的死，嫁的嫁，我想她一尘不染是保得住的了，岂知风波顿起，比林妹妹死得更凄。由是一而二，二而三，追思起来，想到庄子上的话，虚无缥缈，人生在世，难免风流云散，不禁的大哭起来。袭人等又道他是风病发作，百般的温柔解劝。宝钗初时不知何故，也用话珍归，怎奈宝玉抑郁不解，又觉精神恍惚。宝钗想不出道理，再三打听，方知妙玉被劫不知去向，也是伤感，只为宝玉愁烦，便用正言解释，因提起 兰儿自送病回来，虽不上学，闻得日夜功苦，他是老太太的重孙，老太太素来望你成人，老爷为你日夜交心，你为闲情痴意糟蹋自己，我们守着你如何是个结果。 说的宝玉无言可答，过了一回才说道，我哪管人家的闲事，只可叹咱们家的运气衰颓。宝钗道， 可又来，老爷太太原为是要你成人，接续祖宗遗训，你只是执迷不悟，如何是好。 宝玉听来话不投机，便靠在桌上睡去，宝钗也不理他，叫麝月等伺候着，自己却去睡了。宝玉见屋里人少，想起紫娟到了这里，我从没和她说句知心的话，冷冷清清撂着她，我心里甚不过意，她呢又比不得麝月秋纹，我可以安放得的。想起从前我病的时候，她在我这里办了好些事，如今她的那一面小镜子还在我这里，她的情谊却也不薄了，如今不知为什么见我就是冷冷的，若说为我们这一个呢，她是个林妹妹最好的，我看她待紫娟也不错，我有不在家的日子，紫娟原与她有说有讲的，到我来了，紫娟便走开了，想来自然是为林妹妹死了，我便成了家的缘故。哎，紫娟，紫娟，你这样一个聪明女孩，难道连我这点的苦楚都看不出来吗？ 引诱一下。今晚他们睡的睡，做活的做活，不如趁着这个空，我找他去，看他有什么话。倘或我还有得罪之处，便赔个不是，也使得。想定主意，轻轻地走出了房门，来找紫娟。那紫娟的下房也就在西厢里间。宝玉悄悄地走到窗下，只见里面尚有灯光，便用舌头舔破窗纸往里一瞧，见紫娟独自挑灯，又不是做什么，呆呆地坐着。宝玉便轻轻地叫道：“紫娟姐姐还没有睡吗？”紫娟听了唬了一跳，怔怔的半日才说：“ 是谁？” 宝玉道：“ 是我。” 紫娟听着似乎是宝玉的声音，便问：“ 是榜二爷吗？” 宝玉在外轻轻地答应了一声。紫娟问道：“ 你来做什么？” 宝玉道：“ 我有一句心里话要和你说说，你开了门，我到你屋里坐坐。” 紫娟停了一会儿说道：“ 二爷有什么话？天晚了，请回吧，明日再说吧。” 宝玉听了寒了半截，自己还要进去，孔紫娟未必开门，欲要回去，这一肚子的隐情越发被紫娟这一句话勾起，无奈说道：“ 我也没有多余的话，只问你一句。” 紫娟道：“ 既是一句，就请说。” 宝玉半日反不言语，紫娟在屋里不见宝玉言语，知他素有痴病，恐怕一时实在抢白了他，勾起他的旧病，倒也不好了。因站起来细听了一听，又问道：“ 是走了，还是傻站着呢？有什么又不说，竟在这里候人？已经候死了一个，难道还要候死一个吗？这是何苦来呢？” 说着也从宝玉舔破之处往外一张，见宝玉在那里呆听，紫娟不便再说，回身捡了捡竹花，忽听宝玉叹了一声道：“ 紫娟姐姐，你从来不是这样体心时常，怎么进来一句好好的话都不和我说了？我固然是个拙物，不配你们理我，但知我有什么不是，指望姐姐说明了。哪怕姐姐一辈子不理我，我死了倒做个明白鬼呀。” 紫娟听了冷笑道：“ 二爷就是这个话呀，还有什么？这就是这个话呢。我们姑娘在时，我也跟着听俗了，若是我们有什么不好处呢，我是太太派来的，二爷倒是回太太去，左右我们丫头们更算不得什么了。” 说到这里那声儿便哽咽起来，说着又擤鼻涕。宝玉在外知他伤心哭了，便急得跺脚道：“ 这是怎么说，我的事情你在这里几个月还有什么不知道的？就便别人不肯替我告诉你，难道你还不叫我说，叫我憋死了不成？” 说着也呜咽起来了。宝玉正在这里伤心，忽听背后一个人接言道：“ 你叫谁替你说呢？谁是谁的什么？自己得罪了人，自己殃及呀。人家赏脸不赏在人家，何苦来拿我们这些没要紧的垫喘呢？” 这一句话把里外两个人都吓了一跳。你倒是谁？原来却是麝月。宝玉自觉脸上没趣，只见麝月又说道：“ 到底是怎么着，一个赔不是，一个人又不理，你倒是快快的殃及呀。哎，我们紫娟姐姐也就太狠心了，外头这么怪冷的，人家殃及了这半天，总连个活动气儿也没有。” 又向宝玉道：“ 刚才二奶奶说了，多早晚了，打量你在哪里呢，你却一个人站在这房檐底下做什么？” 紫娟里面接着说道：“ 这可是什么意思呢？早就请二爷进去， 有话明日说吧，这是何苦来？ 宝玉还要说话，因见麝月在那里，不好再说别的，只得一面同麝月走回，一面说道： 罢了罢了，我今生今世也难剖这个心了，唯有老天知道罢了。 说到这里，那眼泪也不知从何处来的，滔滔不断了。麝月道： 二爷，依我劝，你死了心吧，白赔眼泪也可惜了的。 宝玉也不答言，遂进了屋子，只见宝钗睡了。宝玉也知宝钗装睡，却是袭人说了一句道： 有什么话明日说不得，巴巴的跑那里去闹，闹出…… 说到这里，也就不肯说，迟了一迟，才接着道： 身上不觉怎么样？ 宝玉也不言语，只摇摇头。袭人一面才打发睡下，一夜无眠，自不必说。这里紫鹃被宝玉一招，越发心里难受，直直的哭了一夜，思前想后。 宝玉的事，明知他病中不能明白，所以众人弄鬼弄神的办成了。后来宝玉明白了，旧病复发，常时哭想，并非忘情负义之徒。今日这种柔情，一发叫人难受。只可怜我们林姑娘，真是无福消受她。如此看来，人生缘分都有一定，在那未到头时，大家都是痴心妄想，乃至无可如何，那糊涂的也就不理会了，那情深意重的也不过临风对月，洒泪悲啼。可怜那死的倒未必知道，这活的真是苦恼伤心，无休无聊，算来竟不如草木石头无知无觉，倒也心中干净。 想到此处，倒把一片酸热之心一时冰冷了，才要收拾睡时，只听东院里吵嚷起来，未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